本期新闻由刘霞请人播音，房小鹏编辑，向阳制作完成。 请您继续收听更多。 平安车险时刻为您保障，开车上班有极速查勘， 自驾旅行有免费救援， 你没时间理赔维修。